好人缘，离开中有些感伤，有些感伤。缘分兜兜转转，几缕青丝映山堂，一轮君能与两人长相伴。公子啊，缘分兜兜转转，几缕青丝映山堂。